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 红色的鲜花告诉我你曾燃烧的颜色，凄寒的风雨告诉我那是一个飘摇的季节，一年一度的春风告诉我你永不褪色的风采，惊涛与绝壁告诉我那是一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北京文艺广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以一首小诗开场，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另外今天还要特别的问上一句，所有的青年朋友大家节日快乐。 的那份无悔的忠贞。 今天是5月4号，99年前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响彻寰宇，也拉开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那么在五四运动99周年之际啊，我们今天是以一个特别的切入点来纪念一下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我们通过怎样的一个切入点呢？那就是通过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就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推动者，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先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打开文化之门，走进李大钊先生的故居，以这种方式来更真切地感受李大钊先生的革命事业和生活啊！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文杰，你好，文杰。 大家好。 嗯，另外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当代杂志员副主编，著有非常经典的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的汪兆谦老师，欢迎汪老师。 你们好，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李大钊故居管理处的副主任刘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汪老师好。 嗯，三位哈，今天我们在青年节啊，五四青年节汇聚在文艺广播，我们今天算是过了一个特别文艺的青年节哈。首先祝各位青年节快乐哈。虽然说汪老师您的这个须发洁白是吧，但是我觉得我读过您一点点啊，读过了一点点。点民国清流，我觉得从您的文字当中，我感受到您内心的蓬勃的朝气。 谢谢， 也祝您青年节快乐啊！我们几位都节日快乐啊！ 节日快乐。 嗯，那么收音机前和咱们这个手机前的啊，听众朋友们，今天仍然可以跟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来进行互动。您首先要关注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您输入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是有两道互动问题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如果您都答对的话，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啊。这当中包括了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世说新语》和《蛇华录》啊。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那在我们正式开聊之前，还是先请文杰把我们上半段的互动问题先抛出来，好吧？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啊，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就出一个跟这个有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民国时期哈，有一个社会团体叫中国少年学会，请问是谁创立的呢？有4个选项 ：A. 梁启超 ，B. 李大钊 ，C. 毛泽东 ，D. 陈独秀。 哦。中国少年学会啊， 对，中国少年学会， 恕我才疏学浅，我真的不知道。少年强则中国强， 对， 那我选梁启超吧。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陷阱的。 哦，有一点小难度哈。 对，大家不要百度啊，大家可以去设想一下，猜测一下。 嗯，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各位的答案啊。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二位啊，跟文杰一起聊一聊李大钊先生啊，是通过他的故居。先问一下吧，李大钊先生的故居在 什么位置啊？ 大昭故居啊，在西城区的文华胡同24号。 文华胡同，它是就是说，他当年住的这个地方只有这一个地方吗？ 啊，不，大昭先生在北京啊，先后租住过8处住所。我们这里呢是大昭先生在北京的第4处住宅，1920年春到1924年1月在这居住。这里呢是大昭先生在北京啊居住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宅子。也是他和家人呢在故乡之外生活之时间最长的一个居所了。 对李大钊先生的事迹，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就学过一些，对吧？咱们这个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共产主义先驱啊，这我们这些其实我觉得对今天很多的青年朋友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符号啊，或者说是这个答题的时候考试的时候要背这些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走进他的故居啊，能够这个亲眼看见这个当年哈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地方，我想可能这种比较感性的认识就会更加强一些， 更直观一点， 更直观一些哈。那咱们现在这个故居是对外开放吧？ 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对，我还去采访了，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小院子，但是还是非常能体现李大钊先生的这个他的人格和当时的那个时代文化的。 好，那么这个大钊先生的故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我们来听一听文杰的采访啊，在他的这段采访当中呢，他其实就把大钊故居的布局啊，整体的 介绍了一下， 印象啊，给我们说了说。 对， 这里呢是大钊先生的家里的堂屋，作为客厅使用的，所以这里呢有非常典型的摆设，有中堂画，旁边是一副对联，下边一个座钟，两个胆瓶，寓意终生平安。在当时也是老北京非常典型的摆设。 堂屋是两间啊？ 对，两间大通的。这里呢就是夫妻的卧室，也是北房的一间。大钊先生啊跟他夫人赵兰静啊结婚非常早，但是在一起呢是聚少离多，只有租住了我们这个小院之后呢，大钊先生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呢，得以把一家人从老家接到北京来团聚，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就是这个院子这间屋子里了。为了让夫人在北京生活得更加舒适呢，这个屋子的布置的风格也按照老家的那个烙铁风格进行布置的，然后这个炕上可以有一小炕桌可以坐在这里，咱们看着一个婆罗，赵仁兰呢可以在这里边呢做一些针线活。按照正常这个女儿啊应该住在厢房里，儿子住在是东厢房，女儿住在西厢房，但是呢当时李兴华比较小，所以呢不敢一直睡，所以就住在耳房，离父母比较近。这个呢就是大钊先生大女儿李兴华住在这个西耳房的原因。然后呢咱们说这个西厢房，因为这毕竟还是比较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区的早期组织，早期的一些会议也在这间屋里召开的。这个比较特别呢，这有一个风琴，大钊先生啊曾经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弹奏它，用雨声用琴声呢掩盖他们召开重要会议的声音，防止敌人窃听。这间屋子呢按照这个建筑规来讲呢叫东厢房，靠北一小间，大钊李宝华的卧室靠南边，这两间呢作为客房使用。很多人在自己的回忆录都说呢，在大钊先生家里居住的时候啊非常的舒服，就像自己家里一样，体现大钊先生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们这里呢就是说体现大钊生活的一个简朴，因为我们这个小院其实被人称叫什么，叫倒座的三合院，从北往南进，没有南房，不成四合院规格，被称为叫倒座三合院。这种院子啊，在当时是一般老百姓甚至穷人住的。 好啊，刚才我们随着文杰啊，还有我们这应该是刘洋老师的声音啊，我们一起。哎呦，我真是走马观花哈！ 对对对， 声音也比较剪得比较快哈， 剪得比较快，对对，时间有限，希望给大家一个感性的认识吧。有空可以去那儿看看。 对，在这个故居里边先转了一圈哈。 对，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呀，这是烙亭大鼓啊。我知道大钊先生是烙亭人啊，想必当年在这个房间当中，或许他也能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曲艺形式啊。那特别想问问汪老师，大钊先生，因为今天我们是五四青年节，您是否先跟我们说一说李大钊先生当年就是对于五四运动的这个领导啊，或者说当年他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一个形势当中，五四运动又是怎样爆发的，我们先来连接一下啊，今天我们要纪念的这个节日好吗？ 五四运动呢是酝酿了很久，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列强瓜分中国嘛，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响。 当时在宣布大战结束之后，在北京就搞过一次大集会。 嗯， 当时李大钊先生作为一个主讲人，曾经在天安门广场讲庶民的胜利 啊， 听众很特别，就是毛泽东同志。 哦， 啊，毛泽东当时正好在北京呢办公办读。 嗯， 他听说李大钊同志要演讲，所以就到场去和这个几个朋友去听李大钊的演讲。 嗯， 可见当时李大钊呢在北大有名，即使在当时的北京也还很有名气。 哦，您说这段我有点印象，就是那个建党伟业电影当中体现了这一段啊。 哎，对对对对， 毛泽东同志在宿舍当中哈，然后有他同学来说啊，那电影当中学了啊，李大钊演讲了，咱们赶紧过去看啊。 对， 这个我有点印象。 哎， 啊， 他跟一个著名的报人 啊， 叫邵飘萍， 嗯 啊，一块到那儿去听演讲，就《庶民的胜利》，讲的是这个俄国革命嘛。我倒觉得我补充一个细节，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 嗯， 和这个先生的这种政治理想、胸襟啊、风骨有关系。 嗯，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在一九一九年曾经发表过一篇很重要的小说叫《药》。 嗯， 对， 这个小说呢，大家都知道是鲁迅先生写的，写的是， 华老师 纪念啊，纪念，革命者，啊，夏雨是吧？ 嗯 嗯， 夏雨。 人们不知道这个小说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就我研究，是正好李大钊在编新青年一个专号，叫马克思主义专号，他找到鲁迅， 嗯， 希望鲁迅先生能写一篇能够跟这些靠上边的这样一个东西。鲁迅先生又拿了药，药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革命者浴血奋战嘛，最后牺牲之后，没想到愚民的这个愚昧的这个老百姓却拿他的血蘸了馒头来治病。 嗯， 这个给鲁迅先生触动很大。 嗯， 而发现这个小说价值的恰恰是李大钊先生。 哦， 他就把它编在新青年这一年的第六号第六卷第五号上。 哦， 哎，所以可以看，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李大钊对文学作品的那种组织和判断啊。好像这个细节很少人提及。 嗯， 我在写《民国清流》的时候，在研究李大钊和鲁迅先生关系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发现。 对，因为李大钊先生他实际上啊，他自己不仅能写文章，他也有很高的对于文章的品味哈。 对， 他其实实际上在那个。李大钊先生他有一副非常著名的对联，叫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哈。这个其实就很能反映出李大钊先生他的学术修养很好，文化修养很好。 这个在故居当中有吗？这个对联 有 吗？ 一进我们的堂屋，中堂画两边就悬挂着这副有名的对联。 这个呢可能是在我们宣传的时候不够严谨。 哦， 这个对联不是李大钊先生做的，只能说是李大钊写的。 嗯， 把它形成这个文字，就形成那个墨宝。 嗯， 哎，这两句话呢是明朝的一个嘉庆年间的一个进士，后来在魏朝做官，后来被这个严嵩这个大奸臣所害的一位忠臣， 嗯， 叫杨继盛。 嗯。嗯， 是他的著名的文章里边的两句传至千古的这样的名句。 嗯， 原来呢这两句话是铁肩担道义， 辣手 著文章。 哦， 就我研究呢，这个辣手的辣呢 在我们传的过程里边恐怕也有误、 啊、 辣手呢是很少用， 嗯， 应该是稽首， 稽首、哦、 稽首、 哦、 啊应该是稽首，稽首著文章， 嗯， 这样才合乎我们用词的这种规范， 嗯嗯。 那么李大钊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 嗯、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特别是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有这种担当起革命的重任这样的勇气， 嗯， 也应该呢作为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者嘛，应该有妙笔生花的这样的写作本领， 嗯， 所以他很欣赏。就在1924年在这个张世钊夫人， 嗯， 这个吴若楠在他的邀请下给他提了这副对联，但是他改了一个字，就是把铁肩担道义、哎， 辣字给改了， 哎，记和辣他没用，他用的是妙手著文章、 嗯、 这样更通俗， 嗯 啊更通俗， 嗯嗯，其实这个李大钊先生确实啊，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那个细节，我真不知道，因为我们都读过鲁迅先生那个小说，就是那、 嗯、 那篇《药》啊，这是我忘记是初中还是 初中 是吧？应该初中时候我们的这个、 嗯、 教科书上就有这篇文章哈、啊 嗯。 但是您今天说，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是李大钊先生其实是在他的主持之下，这篇文章才得以发表， 嗯、 是吧？ 可以肯定的是， 嗯、 是鲁迅先生组来的。找到了鲁迅先生， 嗯， 希望他能写一篇文、 嗯、 一篇小说， 嗯 嗯， 然后也告诉他， 嗯， 就是我们准备办一个什么样的专刊， 嗯， 那么鲁迅先生呢，很理解这个李大钊的意图、 嗯， 那么就写一个有关革命，令我们思考的这种，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而他为之，服务的这些民众呢，却那么愚昧， 嗯， 所以这个小说呢，拿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专号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嗯， 意思就是你看一看，我们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调动、宣传起民众， 嗯， 这样革命才可能要胜利。 嗯，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先生是很用心思的。 嗯， 其实李大钊先生也是文采卓著哈，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这是后来的，其实大家建立的一种革命理想，其实比这早期一点呢，其实对于民间疾苦的，这些我们说有良知的文人，他们的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是显露无疑的。 对， 比如说李大钊先生有这么一首诗啊，殿阁嵯峨接地惊，阿房当日苦经营啊，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生啊。这首诗确实啊，我觉得这个我因为我不太清楚他当年是发表没发表哈、 啊，发表了 是吧？ 嗯、发表了， 用这个阿房宫来讽刺慈禧太后啊，这显而易见是吧？哎，慈禧用这个军费啊，把海军军费拿过来建这个颐和园，他非常明确的来用到这个意象啊，所以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哈、啊，当时就是这个民国人物、民国文人的风骨啊，我们能够非常切实能够感受到啊。 嗯， 那么这个除了这副对联，在故居当中还有李大钊先生的字吗？还可以看到吗？ 其他的呢，就是他写给他的朋友啊，或者他的亲戚一些诗。 哦， 大钊先生确实遗留下来的这些原笔写的东西确实不多， 嗯、 因为毕竟他是只有38岁生中嘛， 嗯， 写的很短。 好，那我们这时间过得还真快啊，咱们先赶紧把咱们上半段的问题的答案来给公布一下哈、啊。问民国时期有一个社会团体叫中国少年学会，是谁创立的呢？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踊跃哈、啊。张慧玲说了，今天讲的是李大钊吗？我就猜李大钊了，那他猜的对不对？ 对， 猜对了， 这猜的思路至少很对，所以答案也是对的。 哎，那二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少年学会，这是一个怎样的团体，好吗？ 嗯， 来， 刘老师 给我们介绍吧。 这个其实应该确切名称应该叫少年中国学会。 哦，少年中国学会啊。 大钊先生呢是这个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嗯， 这个学会在五四时期啊是会员最多、活动范围最广、活动也最为频繁的一个团体。 哦， 当时大钊先生啊就将来我们故居居住的消息啊以广告形式刊登在这本刊物上。 哦， 当时这本刊物也就成为大钊先生在我们故居居住非常里的证据了。 哦。 就是少年中国学会，其实在当年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是吧？啊、 对，当时他有一本那个会刊，就是好像是叫那个您说的 少 年中 国， 对， 少 年 中 国， 对， 那这跟那个非常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是一脉相承吗？或者说没有什么， 这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我看了他那个学刊里面那个文章，跟那个。跟梁启超先生那个文章啊，实际上不是，就是不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它的内容倒是，从内容上不一样，但是思想上是比较接近的。 对，精神是一致的。 精神是一致的。 好啊，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都回答了李大钊啊。咱们下半段还有一个互动问题，我觉得咱们先把这个题面先抛出来吧，好吧？ 好，那我就迅速的念出来啊。 嗯， 五四运动时期啊，那有一份非常著名的杂志叫《新青年》，请问下列哪一位人物没有参与杂志的撰写呢？ 哦、没参与哈、啊。 对 啊，好 ，A 听听 李大钊 啊 ，A 李大钊 ，B 胡适 ，C 刘半农 ，D 梁启超。嗯， 嘿，这一个个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都是如雷贯耳， 我是想不出来， 对，对 谁没写过啊？谁没别写过《新青年》啊？好，今天这个题啊，全是带坑的啊。好啊，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是等待各位的答案啊。那咱们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来听一听这首歌《追寻》啊，让我们追寻一下久远的时光，追寻一下久远的记忆。咱们一会儿下半段继续来聊李大钊先生的故居。 见过去岁月如歌的年轮，一页页一片片刻骨铭心的画面，我心之向往不懈的追寻，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追寻那永远属于我们的那份无悔的忠贞，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加班时的你，应酬时的你，是否还记得上次陪伴家人是什么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中智提示您，多陪伴家人，珍惜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资金需求代办，一站式服务，低费用，速度快，个人企业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 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iracle。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好，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门，我们走进的是李大钊先生的故居啊。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几位嘉宾，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文杰， 大家好、 啊、嗯，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杂志原副主编、著有非常经典的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的汪兆谦老师，您好，汪老师。 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李大钊故居管理处的副主任刘洋先生，您好。 大家好。 嗯，上半段我们真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哈、啊，还没怎么开始说呢，这个时间就到了啊。哎，咱们这个先跟大家来，再把这个互动问题再抛出一下啊，文杰，再给我们说一遍啊，好吗？ 好的， 这个，嗯。 这个五四时期哈、啊，有一本杂志叫《新青年》。我的问题呢是，请问下列哪一位人物没有参与杂志的撰写？A. 李大钊 ，B. 胡适 ，C. 刘半农 ，D. 梁启超。这四个人物都是如雷贯耳哈，大家来选择一个，看看哪一位没有在《新青年》上撰写过文章。 嗯、好啊，欢迎大家来发送你们的答案。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各位两道题上下半段两道题都答对了，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一份小奖品。送给大家的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四本，包括了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华录》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啊，我们继续咱们这个话题，聊一聊李大钊先生，聊聊他的故居。我知道李大钊先生字叫守长啊，这个字好像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里面哈、啊、比较古 朴，相当传统， 比较传统啊。 对对， 那这个是有出处的吗？二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守长啊，我想说就是体现他幼年坎坷的身世、嗯、为什么这么说呀、啊、大钊先生是一个遗父子，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半年的时候病逝了、 哦、 他的母亲呢，在他不到两岁的时候呢也病逝了、嗯、他呢是由他大爷李如珍一手带大的。当时这个李如珍呢，就是说是一个封建思想，这个封建价值观比较浓重的人、 嗯、 觉得这人要有出息啊，就要去上学，去读书，走仕途，考功名。 嗯， 所以才想把李大钊呢培养成为有用读书人，来光宗耀祖。 嗯， 就把他送到那个三岁教他读书，四岁教写字， 七岁把他送到私塾上学了。 嗯， 大钊先生上学的时候，第一个老师私塾老师呢叫单子敖。 嗯， 当时单子敖给大钊起了个名叫李其年，当时叫姓李，叫其年，号寿昌，寿命的寿，昌盛的昌。 嗯， 后来大钊先生在求学期间啊，把这个名字改了，改名叫大钊。 啊， 当时这个单子敖老师怎么评价他呢？说钊就是刀子，大钊就是大刀。 嗯， 意思说啊，这大钊啊要立志用大刀铲除人间不平之事，这就体现出大钊先生幼年啊就立志报国。 嗯，哦， 对，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哈。这个李大钊，字守长。 对， 嗯，对对，这种 后来这个 新旧文化的交锋在他身上还是比较明显的体现的。 后来他多次用这个守长呢，就当自己的笔名或者署名来用。 嗯， 一开始呢是在日本期间给这个日文版的这个甲寅杂志投稿。因为这个甲寅杂志呢是这个后台就是说创办者呢是张世钊，大钊先生非常敬重他，他为了避讳自己的钊字和张世钊的钊字相同，就特意呢在署名的时候写的是守长。 嗯，那李大钊先生还用过其他的这个署名笔名吗？ 用过很多了。 嗯， 比如说还用过一个像剑影。其实这个是怎么、 哦、 哎，剑影这是怎么回事？ 剑影， 哎，这个是他是这样，他在天津求学期间啊，他将自己这个宿舍起名叫祝生剑影楼。 哦， 意思就是 好有侠气啊、 哎、用思想真理之剑刺破黑暗、 嗯、 对，所以呢他得曾经用过剑影。 嗯，那么说到这个思想文化的交锋了啊，确实我们说在那样一个历史年代，对于已经是这个叫千疮百孔的当时的咱们这个国家，其实大家都在想我们到底要走怎样一条道路啊，才能够救中国，才能够走向独立，对吧？这个对于除了是这个国家的发展，在文化方面的这种交锋确实也是比较激烈的。那文杰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电影片段啊，就是建党伟业当中也被他上映之后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啊这么一个片段啊，就是关于所谓新文化旧文化的一段交锋，是吧、 嗯、 来，我们来先来听听这个片段。 文化总该革新的，因为时间在前行。有人讲文言文文雅古朴，而白话文粗鄙不文。我们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也。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心学便不堪时务。 先生，就好像无能为力这句成语所表达的含义，不是比白话更简洁吗？ 无能为力是四个字，改用白话文三个字足够。 怎样讲？ 干不了。 辛亥革命之前我们以日为师，现在看来是靠不住的。日本维新源于欧美，为什么放了老师不学非要学学生？ 这不是学日本还是学美国的问题，这是新文化和旧文化的问题。要振兴民国，启发民智，就必须废除旧文化，普及新文化。如此变化，国家民族才有新生。 你觉得该选哪个？ 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俄国也好，哪个能救中国便选哪个。 笑话，从更加宏观的视野看人类未来，何谈可笑。在俄国有一个叫列宁的，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成功，他所引进的思想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就是多数的意思。什么是多数？是农民，是工人，是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德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无产者的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最最伟大的第一次。 好啊，刚才我们听了一段来自电影《建党伟业》的片段哈，这一段当中确实我们听到了一些比较经典的啊，关于新文化旧文化这个交锋。电影上映之后也是被很多人津津乐道。那个时期，这个很出现了很多的大家啊，他们对于文化的走向，对于中国的思考，这都是为后世所推崇。那么，但是我知道哈，汪老师跟我们说了，说这个电影啊，它所展现的，不完全是这个历史的真正的面貌啊，它有它自己的艺术加工。那汪老师跟我们说说吧，实际的这个历史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嗯， 就是关于新旧文化的交锋，还有关于李大钊先生他的观点。 嗯，其实刚刚咱们这个片段里头，他那个开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那是胡适先生他的论点，然后李大钊先生呢是最后那一段话，张嘉译演的嘛，他的声音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嗯，顺便说一下，张嘉译这个形象哈、啊，还挺像的，看那个这照片对应，还真的挺神似的哈、啊，包括发型设计的挺好哈、啊 嗯、 啊。 嗯， 汪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说说。 嗯， 电影嘛，艺术加工。 嗯， 就我了解呢。李大钊和胡适先生是好朋友， 嗯， 一块儿就学就教于这个北京大学，一个教经济，一个教文学，当时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嗯 嗯，他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恐怕如果就像电影那样表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导演呢就把非常复杂的那些文学方面这个文化方面的这种争论， 嗯， 他不可能非常细腻的细致的表现，他只好把它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景中， 嗯， 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 哦， 对，您说到他实际上胡适先生跟李大钊先生他们是 那样，他们呢就是很少几个人，两个人你来我去用语言对话的形式。 嗯 嗯，就我所知呢，一个重要的历史史实就是李大钊和胡适为了救国嘛， 嗯， 曾经对这个关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者接受其他主义和研究中国具体问题，两个人曾经有过一段讨论， 哦、 完全是朋友式的、 哦、 学术性的讨论。 嗯嗯， 因为两人讨论呢越来越深入，是胡适先生提出来，哎，说咱们讨论这个很有意义， 嗯 啊，可能会引起更多的读者关注， 嗯， 干脆咱们就把它发在《新青年》上， 哦 啊，来引导大家来进行讨论， 嗯 嗯， 并非像后人说的。是鲁迅是胡适写了文章，然后李大钊予以批驳、 啊、 不是那样、 啊、 恰恰是人家两个人私人交情很好，俩人就是以一种笔谈这种形式， 嗯 嗯， 公布以后效果也很好， 嗯， 当时像年轻的领袖毛泽东看了胡适先生的文章之后，就觉得中国问题太多，就应该集中精力来讨论中国现实的问题， 嗯， 关于主义问题还很遥远，而且大家并不了解。 嗯，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那时候是极其极其浅显的。 嗯， 不可能让人们马上就接受或者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革命主张。 嗯， 所以毛泽东响应了胡适的号召，就组成了80多个问题研究小组。 哦， 来对中国出现的那些问题，比如说关于文化问题啊，关于这个专政问题啊，许多问题进行研究。 嗯 嗯， 陈独秀啊，当时是作为一个先进的思想的代表吧，所谓是北大的思想高地上的一位巨人，当时就是谁呢？就是陈独秀。 嗯， 陈独秀也支持胡适的建议。 嗯， 鲁迅先生没有介入，但是从鲁迅先生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也不会站到李大钊这那一面去。为什么？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也不了解。 嗯 嗯， 一个严肃的人能不能就说你说他好我就相信？他必须把这个思想非常真实原本的， 嗯，他去了解， 有说服力的 去学习、啊、 哎，传递给民众、 嗯、 民众学习之后认为是好东西才接受。 嗯 嗯， 所以当时在那样的背景下，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 嗯、 他认为很好，这相当没问题了、 嗯、 对吧？实践证明也是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中国问题。 嗯， 但是当时他那在那样背景下提出来，时机还不成熟。 嗯 嗯、 所以这个电影可能是比较理想化， 嗯 啊，就把那么复杂的问题， 嗯， 把它简单 化。 比如说鲁迅先生，都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就在26年，大钊牺牲前一年，他曾经给一个 他的朋友同学叫宋崇义写信，就苏联发生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变化，就是新的体制代替旧体制，一个新的生气勃勃的这个社会主义降生在苏联，他对这个也有些想法。他写的文章里边就想，他中国人不能接受苏联的那条道路。 嗯， 就说鲁迅先生也是在不断的摸索，最后才选择马克思主义， 也是在思考当中。 对， 实际上当时这种讨论很多是学术上的， 对 对 对，还没有形成一种武装夺取政权，那时候还没有，是因为马克思是作为他的问题是作为哲学问题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叫做什么呢？著名的哲学家，还没有成为他政治家。 嗯 嗯， 正像跟那个我们常说的尼采一样，尼采也是哲学家。与他同时出现的，这个马克思也是哲学家，所以这个，电影上呢，太理想化了， 或者说他只能在这个层面上只能作为一个实灵啊，没有办法太全面的去展开啊。好，那刚刚我们是说了说这个文化的交锋啊，当然我们节目时间正短啊，也没有办法说尽啊。 那我简单呢，继续这个的话题再说一下。 好， 这个谁呢？这个李大钊同志不光提倡，不光主张，我们要接受这个十月革命的这种经验，而且他当时。在1918年、19年，他就向校长蔡元培提出来，我们要成立一个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希望您给我们提供一个房子，那么蔡元培先生非常支持这种哲学性的讨论，立刻就拨了两间在校长室边上非常好的两个起脊的那样的两间房子，就交给了李大钊，李大钊就把它改成浩姆克斋，就是什么呢？就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那个斋呢，就是史。这里边有趣的是什么呢？他们有一副对联，我想给大家介绍这个对联。上联是也非常有意思啊。上联是这个这儿呢。 好，您别着急 啊， 您慢慢找一找。 浩姆一斋其实还是挺有名的那个地方。 对， 对， 挺有名。 景山东街。 他们就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出研究室进监狱。这是陈独秀的。表现他为了真理我根本不怕什么进监狱嘛。做牢底坐穿又怎么样。下联就是咱们李大钊同志提的。提的是南方坚有北方强。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走俄罗斯之路，我们不是在俄罗斯的南边吗？我们照样可以像，苏维埃政权一样坚强起来，所以这两个共产党的创始人，就在这个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这个房舍前面贴的对联，我觉得倒是很有意思，可以表现我们共产党人，真正是开始研究解决中国问题根本的办法，就是解决一个谁来当政的问题。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呢，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一直非常好。在成立共产党之前，成立这个小组，李大钊在北京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同时在上海建立一个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那么国际共产主义呢，准备在中国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希望中国提出来是叫什么党好呢？比如说俄国人当时叫什么呢？叫什么民主工党，根本不叫布尔什维克，叫民主工党。那么陈独秀考虑呢，怕周边的朋友一说共产党就害怕，说能不能起一个比较中和一点的名字，一直在犹豫，这样就和李大钊商量，李大钊同志马上做出结论。还是共产党好，那么最后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就叫共产党， 名字是这么定下来的， 有这么一段定下来的。 好啊，刚才我们听了汪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了一番，品评了一番真实的这个历史上哈，这么多有趣的这个故事。但是我今天还特别想听咱们刘洋先生跟我们说一说，那么 在咱们这个故居当中有哪些细节可以展现出来李大钊先生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是怎么样一个人啊？ 他在生活中啊，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故居是大钊呢是租住的，他在北京没有为自己买过任何一处田产， 哦， 一直都是租住的， 嗯， 这八处宅子都是租住的。 嗯， 在我们这个故居租住期间呢，在这个曾经啊，就是买过很多旧家具和旧书， 嗯， 因为房子租的，他也没必要买嘛，全是买的旧家具。 嗯， 我们这个书房里边有一个风琴，这个可以叫什么呢？叫一个秘密斗争的工具。 哦， 当时啊，他们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弹奏的。 嗯， 用雨声、用琴声呢，掩盖他要弹唱革命歌曲的声音，防止别人听到。 嗯， 用雨声呢，用琴声掩盖他们召开重要会议的声音，防止别人 听到。 对，西厢房。 嗯，哎，这个是，这是那个年代别有的一种，我觉得今天听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挺有情趣的一件事。 而且我们这个小院比较有意思呢，就是倒座的三合院。 嗯， 这个院是从北往南进的， 哦， 没有南房，是不成四合院规格的，叫倒座的三合院。 哦， 除正房是起脊建筑外呢，这个厢房、耳房啊都是平顶的， 嗯， 说明这个房的造价是低廉的。 嗯， 而且进院呢，是现在我们为了方便残疾人改成坡道了。当时那个年代啊，是以台阶形式出现的。它有悖于什么呢？咱们叫什么连升三级、步步高升？ 嗯， 那可是下台阶的。 哦， 这种院子当时下雨可是积水的，民间叫三级跳坑啊。 哦， 这都是穷人住的宅子。 哦， 但是大钊先生当时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嗯， 四所大学的教授。 对， 嗯， 当时他那个在我们堂屋里还放了一个电话，体现出当时社会地位非常的高啊。 嗯， 西居257是他的当时电话号码。 对，好像他那个故居里头好像就那部电话比较能够彰显他的身份，要不然其他你根本就不知道，以为就是一个河北农民拖家带口的，在北京租了个房子，在那块住，真的是挺感人的。 这些反差可就真的是显出大钊生活的简朴，整个的高尚。 嗯 啊，他简朴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北京用电已经是很普遍了，但是李大钊同志在家里办公的时候，从来不用电灯， 嗯， 还是用煤油灯， 还是煤油灯。嗯， 哎，为什么呢？是因为李大钊的工资看来不少，按理说工资180现大洋。再加上稿费，还有到各大学去上课，被扣除以后呢，也还是比较富裕的。你像鲁迅先生呢，一个月大概有300大洋左右。 嗯 嗯。但是李大钊同志呢，在建立了这个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以后，他就决定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边拿出1/3以上的这样的钱，800块，80块大洋。 嗯。 来作为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经费， 活动经费， 哎， 啊， 所以他根本没有太多的富裕的钱，所以他就非常简朴， 所以他的个人生活也 非 常简朴， 非常简朴。 好啊，今天我们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啊，其实还没跟两位老师很多问题都没有展开聊啊，咱们确实时间比较紧了。文杰先把我们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啊，下面的问题答案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吧。 好的，好的，我刚刚也在看了咱们这个公众平台后台啊，很多人都答对了，正确答案呢确实是 D 梁启超。 嗯， 就咱们知道啊，《新青年》杂志它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在当时也是一个思想交锋的舞台哈。什么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都在这里面，撰写过文章。所以呢，只有梁启超先生没有在这里面撰写过，因为他是上一代的这个维新思想的代表。 嗯 嗯， 好，那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啊，来到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啊，民国时期的这些大家的风采。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也想用李大钊先生的一段话吧，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出自《晨钟之使命》：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为之跃进，为之雄飞，为之本身自由之精神。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祝各位五四精神永远闪耀，愿我们每一位朋友活力奋进，永葆青春。接下来是演绎全英会。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为回馈新老会员，好礼相送，只要5月3号至5月4号期间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价值960元秀玉肩颈复苏索尔贵宾卡一张，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